《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第498，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第三分，善现品第三至十七。儿时，巨寿善现白佛言：“世尊，若识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，如实观察一切法相。是时，菩萨摩诃萨见我乃至见者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色乃至识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眼处乃至意处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色处乃至法处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眼界乃至意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色界乃至法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眼识界乃至意识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眼处乃至意处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地界乃至识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因缘乃至增上缘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无明乃至老死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不识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断界乃至无为界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苦集灭道圣地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四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八解脱九次第定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空无相无愿解脱门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净观地乃至如来地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极喜地乃至法云地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五眼六神通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一切智当相智一切相智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一生即一生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欲流即欲流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一来即一来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不还即不还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阿罗汉即阿罗汉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独觉即独觉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菩萨摩诃萨即菩萨摩诃萨法无声，毕竟禁锢；见诸如来应证等觉及诸如来应证等觉法无声，毕竟禁锢。时舍利子于善现言：“如我灵解人所说意，我有情等毕竟不生，色乃至识毕竟不生，乃至如来应证等觉及如来法毕竟不生， 若如是者，主一生类，六趣受生，应无差别。不应欲留得欲留果，不应依来得依来果，不应不还得不还果，不应阿罗汉得阿罗汉果，不应独觉得独觉菩提，不应菩萨摩诃萨，未得一切相知。精勤修学，见此证得五种菩提。佛子善现，若一切法毕竟不生，云何欲留为欲留果？勤修永断，三劫真道，云何依来为依来果？勤修永断，贪慧痴道，云何不还为不还果？勤修永断，顺下劫道，建立五种分位差别。云何阿罗汉为阿罗汉果？勤修永断，顺上劫道，云何独觉为独觉菩提？勤修独悟，缘起法道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难忍大苦，云何如来应证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类？善现报言：舍利子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一生乘烦恼业，往来六趣受生差别。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能入地现观者。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欲留得欲留果，乃至有独觉得独觉菩提。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菩萨摩诃萨为得一切相知，精勤修学，见此证得五种菩提。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欲留为欲留果，勤修永断三劫真道，乃至有独觉为独觉菩提，勤修独悟缘起法道。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菩萨摩诃萨为度无量无数有情，修多百千难行苦行，备受无量难忍大苦。然诸菩萨摩诃萨虽为有情修无量种难行苦行，而于其中无苦行想，所以者何？若于苦行住苦行想，终不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多大扰矣。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诸如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及己身想，为度彼故，发起无上正等决心，乃能为彼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作大扰矣。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作是念：如我自性，与一切法依一切种一切处时，求不可得，内外诸法亦复如是，都无所有，皆不可得。若住此想，便不见有难行苦行，由此能为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修多百千难行苦行作大扰矣。所以者何？是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法一切有情以一切种一切处时，求不可得故，于其中无所执着。舍利子，非我于彼无生法中，许有如来应证等觉，证得无上正等菩提，转妙法轮，度有情类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以一切法一切有情都无所有，不可得故。无证无度，即正度者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：于云何？为许生法正生法，为许无生法正无生法也。 善现答言：我不许生法正生法，亦不许无生法正无生法。时舍利子复问巨兽善现言：于云何？未许生法正无生法，未许无生法正生法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亦不许生法正无生法，亦复不许无生法正生法。舍利子言：若如是者，岂都无得无现观也？善现答言：虽有得有现观，然不由此二法而证，但随世间言说施设有得现观，非圣意中有得现观。但随世间言说施设有预留预留果，广说乃至由诸如来应证等觉，由佛无上正等菩提，非圣意中有如是事。舍利子言：若随世间言说施设有得现观及预留等，非圣意中有此事者，六趣差别亦随世间言语施设非圣意也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随者何？非圣意中有诸烦恼业果亦熟，若生若灭，染净法故。儿时舍利子复问巨兽善现言：于云何？未许未生法生，未许已生法生也。善现答言：我不许未生法生，亦不许已生法生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是未生法而不许彼生？善现答言：色乃至识是未生法，我不许彼生，所以者何？自性空故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未生法，我不许彼生，所以者何？自性空故。舍利子言：何等是已生法而不许彼生？善现答言：色乃至识是已生法，我不许彼生，所以者何？自性空故。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已生法，我不许彼生，所以者何？自性空故。尔时舍利子复问巨兽善现言：于意云何？未许生生，未许不生生也？善现答言：我不许生生，亦不许不生生，所以者何？生与不生，如是二法，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，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。由如是意，我不许生生，亦不许不生生。儿时舍利子问巨兽善现言：仁者，于所说无生法，乐便说无生相也？善现答言：我于所说无生法，亦不乐便说无生相，所以者何？若无生法，若无生相，若乐若便说，如是一切皆非合非散，无色无见无对一相，所谓无相，不可便说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：与无生法起无生言，此无生言亦无生否？善现答言：如是如是。与无生法起无生言，此法即言具无生意，所以者何？色乃至识一切无生，可以故，本性空故。眼处乃至意处一切无生，可以故，本性空故。色处乃至法处一切无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界乃至意界一切无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色界乃至法界一切无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眼识界乃至意识界一切无生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 眼处乃至意处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，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地界乃至十界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因缘乃至增上缘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无明乃至老死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身语意行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无声，何以故？本性空故。舍利子，有如是意，与无声法起无声言，此法即言具无声意。舍利子，若所说法，若能说言，说者听者皆无声意，随者何？一一切法本性皆空，空中都无能所生意。使舍利子赞善现言，说法人中人为第一，除佛世尊无能及者，随者何？随所问劫种种法门皆能酬答，无所执碍。善现报言，诸佛弟子与一切法无依着者，法尔皆能随所问劫一一酬答，自在无畏，随者何？以一切法无所依故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，云何诸法都无所依？善现答曰，色乃至识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，如是乃至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本性空故，不依内，不依外，不依两间。舍利子，由如是意，我说诸法都无所依。如是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，应净色，应净受想行识，如是乃至应净一切智，应净道相智一切相智，如是亦应净菩提道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，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净菩提道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各有二种，所谓世间及出世间。舍利子言，云何世间布施波罗蜜多？云何出世间布施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为大施主，能施一切沙门婆罗门贫病孤陋道行乞者，衣服饮食给予资济，若复有来乞男与男，乞女与女，乞妻妾与妻妾，乞官位与官位，乞国土与国土，乞王位与王位，乞头与头，乞目与目，乞手足与手足，乞肢节与肢节，乞血肉与血肉，乞皮骨与皮骨，乞同谱与同谱，乞生类与生类，如是一切随其所求，内外之物悉皆施予，虽作是施而有所依。 为作是念：我师比寿，我为施主，我不悭贪，我随佛教，一切能舍，我行布施波罗蜜多。彼行施时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复作是念：我持此福，施诸有情，令得此世后世安乐，乃至证得无余涅槃。彼着三轮而行布施，一者自想，二者他想，三者施想。又着此三轮而行施，故名世间布施波罗蜜多。云何此施名为世间？已与世间同修行故，不能动出世间法故，如是名为世间布施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，三轮清净，一者不知我为施者，二者不知彼为受者，三者不知施即施果。是菩萨摩诃萨行布施时，三轮清净。复次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以大悲心而为上首，所修施福普施有情，与诸有情都无所得，虽与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于其中不见少相，犹都无所执而行施，故名出世间布施波罗蜜多。云何此施名出世间，不与世间同修行故，能永动出世间法故，如是名为出世布施波罗蜜多。舍利子言：云何世间境界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出世间境界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？善现答言：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乃至般若时，有所依者，着三轮故，名为世间波罗蜜多。已与世间同修行故，不能动出世间法故。若菩萨摩诃萨修行境界乃至般若时，无所依者，三轮净故，名出世间波罗蜜多。不与世间同修行故，能永动出世间法故。复次舍利子，诸菩萨摩诃萨所修般若波罗蜜多，由是世间，由是出世，云何名为世间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名为出世般若波罗蜜多？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修布施时，以有所得而行布施，为作是念：我能调伏悭贪之心而行布施，是菩萨摩诃萨依我有情布施想故，虽舍一切内外所有，而不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诃萨修境界时，以有所得而修境界，为作是念：我能安住度得功德，我能调伏身与己心，我能修行十善业道，是菩萨摩诃萨依止我见即有情见诸善法见，虽能修行种种境界，依持是与一切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而与菩提未为实有，一诸功德自赞毁他，亦不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诃萨修安忍时，以有所得而修安忍， 未作是念，我能忍受一切有情与我所行种种恶事。是菩萨摩萨，依我有情安忍见故，虽能忍受他所作恶，亦能持此安忍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而有所得为方便故，亦不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修精进时，以有所得而修精进，未作是念，我能发起身心精进，勤修福慧两种资粮。是菩萨摩萨虽常发起身心精进，勤修福慧两种资粮，而得身心福慧之相，即得我相、诸有情相，欲得所求菩提之相。由有所得为方便故，未得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修净律时，以有所得而修净律，未作是念，我能修行慈悲喜舍等持等智净律神通入出自在。是菩萨摩萨与诸净律深深未着，虽持所得净律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。以有所得为方便故，而未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修般若时，以有所得而修般若，未作是念，我能观察一切法空，所谓色空乃至时空，如是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，一切是空。是菩萨摩萨以有所得而为方便，虽观一切皆毕竟空，以持善根施有情类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与自他所修善法平等发起随喜之心，亦能毁除自所作恶，亦能劝请十方世界无量如来应证等觉转妙法轮度有情众，亦能发愿起圣神通为诸有情做大饶益。而有所得为方便故，又未名为出世般若，如是名为世间般若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萨修布施时，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我有情及布施等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布施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我有情及境界等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境界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则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我有情及安忍等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安忍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得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我有情身心精进，福慧资粮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精进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得名为出世般若。若菩萨摩萨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我有情及诸净律等持等智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净律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得名为出世般若。 若菩萨摩诃萨用微妙慧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，与一切法、一切有情都无所得，为去无上正等菩提三轮清净，而修般若波罗蜜多净菩提道，是得名为出世般若。是菩萨摩诃萨持如是等一切善根，与诸有情平等共有，回向无上正等菩提，如是回向，当知即是无上回向，无差别回向，无等等回向，不思议回向，无对回向，无量回向，微妙回向，如是名为出世般若波罗蜜多。舍利子，如是六种波罗蜜多何因缘故名为世间？复何因缘名为出世间？舍利子，世间者为比六种波罗蜜多是世间故名为世间，造世间故名为世间，由世间故名为世间，为世间故名为世间，因世间故名为世间，属世间故名为世间，依世间故名为世间。舍利子，出世者为此六种波罗蜜多是出世间故名出世，拔出世间故名出世，由世间出故名出世，为世间出故名出世，从世间出故名出世，世间之出故名出世，依世间出故名出世。舍利子，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六种波罗蜜多时净菩提道。而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，何等名为诸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？善现答言，舍利子，不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苦集灭道圣地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思念住乃至八圣道之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色境律四无量四无色定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八解脱九次第定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空无相无缘解脱门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即喜地乃至法云地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五眼六神通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无妄施法恒住舍性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菩提道。舍利子，如是等无量无边大功德聚，一切皆是诸菩萨摩诃萨菩提道。而时舍利子问巨寿善现言，如是所说大功德聚为由何等波罗蜜多势力所办？善现答言，如是所说大功德聚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势力所办，何以故？舍利子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能与一切善法为母，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善法从此生故，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普能摄受一切善法，一切声闻独觉菩萨如来善法以此住故。舍利子，过去菩萨摩诃萨众修学般若波罗蜜多机缘满故，以得无上正等菩提 未来菩萨摩诃萨众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机缘满故，当得无上正等菩提。现在十方诸佛国土，无量菩萨摩诃萨众，修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机缘满故，今得无上正等菩提。复次舍利子，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心无疑惑，亦不迷闷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为无所得而为方便，常勤救济一切有情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最胜作意，所谓大悲相应作意。时舍利子为善现言，若菩萨摩诃萨住如是住，恒不舍离，成就大悲相应作意者，则一切有情亦应成就菩萨摩诃萨。所以者何？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，即此作意，常不舍离，则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应无差别。而使具受善现报舍利子言：善哉善哉，诚如所说，能如实知我所说意，虽似难我，而成我意。何以故？舍利子，有情乃至见者，非有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非有。有情乃至见者，无实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无实。有情乃至见者，无性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无性。有情乃至见者，空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空。有情乃至见者，远离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远离。有情乃至见者，极静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极静。有情乃至见者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无觉知。舍利子，色乃至识，非有故，无实故，无性故，空故，远离故，极静故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非有，无实，无性，空，远离，极静，无觉知。如是乃至声闻独觉，无上菩提，非有故，无实故，无性故，空故，远离故，极静故，无觉知故，当知如是住即作意，亦非有，无实，无性，空，远离，极静，无觉知。舍利子，由此因缘，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住即此作意，常不远离，与诸有情亦无差别，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毕竟空无差别故。而时世尊赞善现曰：善哉善哉，汝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此皆如来威神之力。若有欲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应如汝之所宣说。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，皆应随汝所说而学。若菩萨摩诃萨随汝所说而学般若波罗蜜多，是菩萨摩诃萨即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，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。具受善现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，东涌西没，西涌东没，南涌北没，北涌南没，中涌边没，边涌中没， 儿时世尊即便微笑，俱受善现白言：世尊，何因何缘现此微笑？佛告善现：如我今者于此三千大千世界，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今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各有如来应证等觉，亦为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如我今者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有十二经天人等众与一切法得无生忍。今于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，各有无量无数无边诸有情类，闻彼诸佛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于空法中深深信解，皆发无上正等觉心，勤修菩萨摩诃萨行。第三分天地品第四之一。儿时于此三千大千佛之世界，所有一切四大天王及诸天地，辗转乃至色究竟天，各与无量百千俱之诺由他众俱来会坐，是诸天众敬业所感，亦属深光，虽能照耀，而比如来所现常光百分不及一，千分不及一，乃至乌波尼沙檀分亦不及一。所以者何？佛身常光未得持圣，与诸光中最尊最圣，最上最妙，无比无等，无上第一，必诸天光皆令不现，如秋满月影夺众星，使天地事白善现言：今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一切四大天王及诸天地，辗转乃至色究竟天，各于眷属皆来集会，欲闻大德宣说般若波罗蜜多，唯愿大德哀悯未说。大德，何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？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？儿时具受善现告天地誓言：乔释迦，汝等天众皆应谛听，善思念之，我当乘佛威神之力，顺如来意，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。如菩萨摩诃萨可与其中应如实住，应如实学。乔释迦，如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今皆应发。乔释迦，诸有一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，不复能发大菩提心，何以故？乔释迦，彼与生死流一座限隔故。其中若有能发无上菩提心者，无意随喜。所以者何？诸有圣人应求圣法，我终不障他圣善品。乔释迦，如问何谓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者，谛听谛听，当为汝说。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其应一切智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色蕴乃至食蕴，若无常，若苦，若无我，若不净，若空，若无相，若无怨，若寂静，若远离，若如病，若如痈，若如见，若如疮，若热闹，若逼切，若败坏，若衰朽，若变动，若宿灭， 若可畏，若可厌，若有灾，若有恒，若有益，若有利，若不安隐，不可保信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思维眼处乃至意处，思维色处乃至法处，思维眼界乃至意界，思维色界乃至法界，思维眼识界乃至意识界，思维眼处乃至意处，思维眼处为缘所生诸受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思维地界乃至识界，思维无明乃至老死，亦复如是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应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无明原形，形原识，识原名色，名色原六处，六处原触，触原受，受原爱，爱原取，取原有，有原生，生原老死，乃至纯大苦运即矣。复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无明灭，故行灭，行灭故识灭，识灭故名色灭，名色灭故六处灭，六处灭故触灭，触灭故受灭，受灭故爱灭，爱灭故取灭，取灭故有灭，有灭故生灭，生灭故老死乃至纯大苦运灭。如是诸灭，无我、空、无相、无愿、寂静、远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应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内空，乃至无性则性空，无我我所，无相无愿，寂静远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应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真如乃至不思议界，无我我所，无相无愿，寂静远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应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断界乃至无为界，无我我所，无相无愿，寂静远离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其应一切之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思维不施波罗蜜多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思维四念住，乃至八圣道之，思维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思维八解脱，九次第定，思维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思维净观地乃至如来地，思维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思维无眼六神通，思维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思维无妄誓法恒诸舍性，思维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思维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皆是无常无我空无相无愿，寂静远离，变动宿灭，不可保信，无生无灭，无染无净，无作无为。乔释迦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复次乔释迦，若菩萨摩诃萨， 其应一切之至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安住断界，乃至无为界，安住苦圣地，乃至道圣地。乔师讲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破此乔师讲，若菩萨摩诃萨其应一切智智心，以无所得为方便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乃至般若波罗蜜多，修行四念住乃至八圣道智，修行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，修行八解脱九次第定，修行空无相无愿解脱门，修行极喜地乃至法云地，修行无眼六神通，修行如来实力乃至十八佛不共法，修行无妄誓法恒诸舍性，修行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，修行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，修行一切菩萨摩诃萨行，修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。乔师讲，是为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。卷第498。